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4集。广场离得不算远，坐公车五站地。边南跟在秋玉身后，把秋燕拎上了公车。已经年29了，不少上班族都这两天才放假，都出门买东西了，车上人挺多。秋燕上了车站定之后，就扯着边南裤腰，挺开心的东张西望。边南站了一会儿，觉得不行。 二宝，你拽你哥裤子成吗？他裤子有皮带，我这运动裤你再拽两下就掉了。 哦， 拽掉了，我看看。听广众的，你耍什么流？ 小偷，你偷东西！ 这一嗓子把周围挤成一团的人都惊着了，所有人都捂着包和口袋，扭着身体看了过来。秋意第一时间把秋燕从身侧拉到了自己和边南中间。 怎么了？ 那个男的偷东西，他拿了那个姐姐的手机。 小孩别瞎说啊，这么小就会说瞎话了，家长怎么教育的？ 我没瞎说，我看见了，就在你兜里呢。 我兜里？在哪儿啊？哪儿有啊？ 秋意皱了皱眉，还没开口，小偷身后一个戴着雷锋帽的人突然指了指地上。 哎，这谁手机掉了？ 哎，我的手机，是我的。 嘿，这小孩可真厉害啊，这么小就会害人了，大人可得好好教教喽。 我没有，我没有。 靠，你大爷，你说小孩算什么男人？ 我知道你没有。 你们俩是一伙的吧？ 神经病啊，就有你这样的家长才会有这样的孩子。 边南一听就急了，扒开人群就往雷锋帽面前挤了过去。这时车到站了，车门打开，这俩立马转身往车门挤了过去。边南一把抓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胳膊。 都他妈别走。 哎， 干什么呀你？ 干什么呀你？干什么呢？想打人啊？ 边南，把他们弄下车，我来报警。这俩肯定是熟客。 边南直接一脚踹在了一个男人的背上，那人扑着摔到了车下，他再拽着雷锋帽的胳膊把他也拉下了车。秋意跟着跳下了车，拧住了地上爬起来想跑的那位，那人顿时喊了起来，回手就想往秋意脸上打过去。 干什么呀？打人了啊！打人了！ 打你死！ 哥哥叔叔，快帮忙抓小偷，就在那里。 秋意架住他胳膊往地上狠狠一推，这人又扑到了地上。要说打架，就这俩还真不是边南和秋意的对手，再来几个他跟秋意也能放倒。边南手里这个被他把胳膊往背后一拧就嚎了起来，他把这人胳膊往下一拉，这人就跟地上那位跪在了一块。紧接着排队等车的队伍里有俩大学生模样的男生也跑了过来，几个人把两小偷按在了地上。有人往其中一个人衣服里摸了一把，两个女士钱包掉了出来。 哼，钱包还挺多啊，赶着买年货呢吧。 秋意打了110，警察两分钟之后就到了现场。边南和秋意带着秋燕跟警察叔叔一块儿回派出所做了个笔录。这俩人还真的是惯犯，做笔录的时间不太长。秋意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有些手舞足蹈，一看就是连惊带兴奋的，有点收不住了。 大虎子，警察叔叔表扬我了。 嗯，真能干。 边南蹲下摸了摸秋燕的脑袋，但今天这事儿他不敢轻易多说，是该鼓励还是该教育秋燕少管闲事儿，他拿不准主意。抬头瞅了秋意一眼，秋意也蹲了下来。 今天很勇敢啊，这么明目张胆的喊了。 因为你和大虎子都在啊，我就喊了。 我们要没在呢？ 悄悄告诉司机，悄悄报警，悄悄提醒那个姐姐，对不对？ 没错。走，我们现在得打车去广场了。一二走。嗯， 哎，之前教育过啊？ 啊，小屁孩特有正义感，不提前教着不行。 我挺怕他哪天就自己冲上去了。 告诉他别管闲事不就？也不行，一个男人不能这么窝囊。 哎，带小孩可烦了，特别是一带带俩。 你滚蛋吧你！哎，话说，今天要是没有编小孩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 这俩也没什么战斗力，再说了，能拽一个是一个呗，拽出来就喊，坐地上一边蹬腿一边嚎，说自己钱包丢了不让开门，警察来了再说呗。 我想象不出来，堂堂一个前航运老大拽着人胳膊坐地上不起来。 反正又没人认识我。 到广场的时间还算合适，集市还有不少的摊位在摆着，逛着的人也很多。秋燕很兴奋的每一个摊位都扒着看了半天，没跑几分钟又看中了一件红色的大团花棉衣。 这个爸爸穿好看。 哎哎哎，可别折腾爸爸了，今天你给自己挑东西就行啊。 婶儿，这件衣服有我能穿的吗？ 小朋友，这衣服没你的尺码。 哎哎，二宝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这样吗？一会儿我给你买衣服，纠正一下你的审美。 你自己的衣服都是运动服，我才不要运动服。 不给你买运动服，我给你买别的。你就算不要运动服，也别盯着大团花盘扣的棉衣啊。 边南不知道以前秋意带着秋燕出来是怎么带的，反正今天他感觉自己根本没法逛，就被秋燕拽着在各种摊子上转，看着秋燕把每个摊位上最奇葩的东西挑出来。秋意倒是挺气定神闲的，按部就班照着单子上的东西一样样买着，春联、小吃、各种食品。 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跟你换换吧，我买东西你带着你家二宝，跟头猪一样到处乱拱，受不了了。 哎，汗都出来了呀，我以为你想跟着他到处转呢。 你废话哦，他这么跑我能不跟着吗？丢了怎么办？ 你别管他，他就不乱跑了。走，上那边看看，还要买点糕点。 秋意把手上的几个袋子递给他，边南犹豫了一下，拎着袋子跟在秋意身后。走了一段之后，发现秋燕还真不乱跑了，老实地跟在了他和秋意身边。边南觉得挺神奇的。 哎，这怎么做到的？ 没人跟着他，他怕自己走丢了，这就老实了。 这都什么神奇的毛病啊。 年货基本买齐了之后，秋意和边南带着秋燕进了商场，把东西都存了后，边南拉着秋燕进了服装店。 现在买衣服我给你挑，你闭嘴跟着，知道吗？ 嗯。 边南转了两圈，给秋燕买了件橙色的小羽绒服，再配了条牛仔裤，还想再挑的时候，秋意拦住了他。 哎，差不多了。 哎，没事儿，小爷钱多。 哟，一个月挣不到2000块钱，就敢说自己是有钱人了？ 行行行，不给二宝买了，也不给你买，我给叔叔买点东西总行了吧？我之前就想好了，给叔叔买那种能放在身后按摩脖子和背的按摩器，躺下了还能放在腿下面按摩腿。 行。 秋意给秋爸爸买了个剃须刀，据说秋爸爸虽然身体不好，但胡子却是剃须刀杀手，一年要换好几个。在一楼看到有针织品打折，秋意想了想，拉着边南过去。 哎，干嘛？ 买围巾，一人来一条。 是情侣的吗？ 嗯。 带花纹的还是纯色的？ 都行。 边南挑了条灰色带暗蓝色条纹的，又挑了条白色带同样蓝色条纹的。秋意拿过两条围巾比了比，把白色那条递给边南。 啊，你用这条。 为什么？我要灰的。 跟你脸都一个色儿了。 靠，我这是健康小麦色，跟灰色不挨着好吗？ 不好。 行行行， 我要白的。 边南拿过白色那条围到自己脖子上试了试，冲镜子里的自己呲了呲牙，还挺好看的。秋燕突然伸手拉住了架子上一条红色的围巾。 我要这个。 没你的。 我要红色的这个。 你脖子上不是有吗？ 我脖子上是蓝色的，过年我要红色的，我和爸爸都要红的。 边南忍着笑看着秋意，秋意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红色的那条拿了下来，又给秋燕找了条小的。秋燕很满足地拿着两条红围巾转身去收银台了。 哎，还好没有条纹的，要不然情侣得变家庭装。 那要不咱俩也换成红呢？ 别啊，好不容易情侣一回。 买完全部东西，时间已经到午饭了。邱爸爸打了个电话过来，说已经在隔壁院刘叔家蹭火锅吃了，让他们带秋燕在外面吃点。 想吃什么呀？ 酸奶、巧克力、牛肉干。 重新说一遍。 黄焖鸡饭。 这多难吃啊。 边南在一边啧了一声，正想说要不去吃大铜骨，手机响了。他把手上的袋子放到脚边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就愣了。 编号， 编号十年也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，现在会接到编号的电话，让边南相当意外。边南看了看秋意，拿着手机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走到了一边，然后才按了接听。 喂， 边南。 啊，有事儿。 你明天回家吗？ 明天我回去，老爸会堵吧？ 不知道。 他还在生气吗？ 大概吧，这两天都在书房没怎么出来。 那我先不回去了。 那你现在住哪儿？ 朋友租了房子给我。 那随便你吧。 哎，对了，我卡上多了8万，是爸 我给你转的。其实爸没真想让你滚蛋，你要真有什么事儿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 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卡上还有钱。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挂了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